看着他只有一只左手能动，还想要往上爬，安宗嘴角都在抽。但是他说的没错，那些以这种方式处死的人，死后都是不会得到解脱的，会永远徘徊在这里。况且还有那么多诡异的女尸，万一他们从冰里跳出来，他们绝对斗不过那么多僵尸的。安宗二话不说，直接把六子背在背后，拉了拉绳子，便想靠着摩擦力爬上去。白毅想要拦住他，但他和六子都不想在这样的地方多待下去的。虽然赵老板这个家伙也有很大的问题，但是现在能上去才是最主要的。安宗打断白毅的话说， 哎，先上去，这里绝对不能再待下去啊。 六子催促他快点爬，于是安宗没有等白毅说话，就先爬了起来。白毅突然伸出手，一把抓住他。安宗看着他，发现他的眼里充满了疑惑。他指着上面说， 方向错了吧，我们是那边摔下来的吧，他们怎么有本事从这里扔绳子？ 背后的六子点了点头。安宗感觉脑门一抽，额头不停地在冒汗，手上的力道也越来越不稳。他呼了口气，身后的六子终于明白他的意思，顿时从他背上摔了下去。安宗也从绳子上滑了下来，冷汗直冒地盯着上面。他们看不到赵老板的人，过了很久，他又喊道， 你们还在磨蹭什么？那些女尸闻到人的气味会诈尸的，爬呀！ 安宗满心的疑惑，正想要开口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，这时候另一边居然也放下了一截绳子，还传来了曹阳的声音， 爬上来。 安宗瞬间僵化， 怎么这两个人就分开了呢？而且居然隔着这么大的一个空间，这在物理上是不可能办到的吧？ 三人六眼瞪着两条绳索，已经彻底懵了。 怎么办？上哪根？ 安宗皱着眉头看着两根绳子说， 能不能都不上？ 他身后的白毅低声说道， 看来没这个可能了。你有没有发现那些女尸的姿势变了？ 安宗回头一看，顿时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就像是一只炸了毛的猫一样。之前原本还保持着各种古怪杀戮姿势的女尸，不知什么时候居然齐刷刷朝向他们笔直站着，脸上也开始长出许多白色的绒毛。他的太阳穴都快要炸了，捂着脑袋指着那些古尸问道， 活了？ 是尸变了，那些女尸很可能被下了某种尸变的咒，估计着冰层当中是空心的，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厚。 安宗握着手里的匕首说， 幸好这冰层还没有化，否则我们现在得面对多少女尸娘子军呢？ 你没看到吗？那些冰开始渗水了，等到融了，我们依然得和他们对着干。 怎么会融了呢？ 白毅看着两根绳子说， 别管了，我们现在三个人表决一下，上哪根绳子。 安宗抬头看着上面，那两个人都没有再发出声音，只有两根绳子摇晃着，而身后则传出冰裂的声音。他朝赵老板那根看了看，随后拉着曹阳的那根说， 这里吧，赵老板一个老头，没可能越过宽度那么大的断层。 六子连连点头。白毅抬头看了看，他一脸疑惑地说， 我还是觉得奇怪。 安宗哎呀地喊了一声，迅速地跑到赵老板那一边，把他的绳子系在自己的安全绳上说， 如果有危险我们再荡过去，总之现在先上去，下面太难对付了。 冰融得匪夷所思的快，短短的几分钟，女尸已经渐渐地露出了身体，有些露出的双手在不停地扭动，像是想要尽快从冰层中爬出来。这情况下根本就没有继续思考的时间，白毅也点了点头，先他们一步爬了上去。安宗背着六子跟在他的身后，一开始爬得十分吃力，身后的六子绝对是一个巨大的负担，安宗几乎是爬一点往下滑一点。最后六子急中生智，用匕首凿着冰，让他有一个借力点，他们这才开始非常艰难地往上移。 白毅时不时地回头看看他们。安宗双手已经用尽力气，只是点了点头，让他自己小心。这个时候，实在是恨自己过去为什么那么窄，如果多一点运动，说不定就不会那么废了。只是这已经不是后悔缺少运动的时候了，他脚下有些女尸已经跳了出来。他们没有办法弯曲自己的双腿，只有在那里互相不停地胡乱抓扯，胡乱撕咬。被这镜头一刺激，安宗的心都快要跳出嗓子眼了。他连忙咬着牙往上爬，上面再猛也好过被这些芊芊玉手给撕成条。六子差不多已经被吓得背过气去了，还在不停地催着安宗往上爬。安宗都听到他喊了好几次驾驾，直到他完全是吓疯了才那么喊的。安宗心里狂骂，真把他当骡子了。但是他也实在是没有力气，也没有时间和他扯淡，只有咬着牙往上爬。终于快要爬上去，突然上面的白毅停了下来。安宗都快急疯了，喊道， 你小子快爬呀，我撑不住了。 但是白毅低下头，他的额头都是冷汗，惨白着脸对他说道， 选错了。 他话音刚落，安宗就感觉这绳子居然自己开始往上拉，他心里暗惊， 这有多大的力气啊，我们三个男人还有那么多装备，我背着六子一个人就已经差不多有歇菜了，但是上面只有一个曹阳，居然能同时拉动我们所有人。 六子暗叫不好，安宗连忙想到了还有赵老板那里的绳子，对着白毅说， 你先挪下来点，我们荡过去，这边绝对不正常，先去赵老头那里。 六子听到他说有绳子，一心急就想要拿绳子，安宗还真以为六子要替他拿，于是便放手给他。但是他们两个大傻帽太惊慌失措了，居然谁都没有拿住，只是眼看着绳子掉下去。安宗和六子大眼瞪小眼地看了三秒，顿时脸色全都发黑了。安宗大骂道， 大哥，你要拿就拿呀，干嘛放手啊，先我死早点说。 六子趴在他的背上，对着他的耳朵吼道， 我操，你好意思说，不是你放的吗？ 他们抬头看了看白毅，白毅低头看了看他们，发现绳子已经掉下去了，顿时翻了个白眼，无奈地说， 只有先上去了，上面那个东西很可能已经不是曹阳，你们小心点。 此时大家都沉默了，只有像一串大闸蟹一样被吊了上去。白毅左手固定好绳子，右手拿着匕首，保持着最容易防守的姿势，绳子一点一点地往上挪，他们就像间隔在无间地狱和修罗地狱之间一般，上去了是死，下去了是死，上去了指不定死得更难看。安宗趁机朝着对面看了一眼，在那里趴着一个人，但距离太远，光线太暗，他也看不清楚，只是觉得这个人不太像是赵老板，心里暗惊，难道两边都不是人了？他没有心思再管这些，只是让六子小心点。很快他们就被拖了上去，白毅第一个爬了上去，他一个滚身马上保持着压低身体的姿势，只是万万没想到他还没有完全站稳，一个东西猛地一下缠住他的脖子，一眨眼白毅就被拖了过去。安宗奋力爬了上来，放下六子，抄起腰间的匕首，此时白毅的脖子被一根红色的绳子给缠住了，但是再仔细一看，原来那不是绳子，而是舌头，只不过它太长了，居然像绳子一样的缠着，力气十分巨大。安宗发狠的想要冲过去，六子拉住他，指着对面说， 熬夜。